天 他本是那祖母的儿子，养眼睛的孙，曾祖父母出老太君，不知我们是他的父亲哪家。转眼去咋了去，我本想跟着四少爷小女儿把那个